吃是中国人过年最大的特色活动。春节假期的头几天，北京的年货市场是异常的火爆，不少老字号主打精味牌和特色牌推出了年货新品，成为了民众走亲访友的必备礼品。北京市商务委员会通报称，根据数据统计显示，京城的120家重点监测的商家进账达到了46.8亿元人民币，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8%左右，创近5年来的最高涨幅。刚刚过去的元宵佳节，大型的商圈和景区交通流量明显上升。元宵节过后，本市的交通将会恢复到平常的水平，特别是本周一恰逢车牌号49限行，交通压力也将会明显的加大。国家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新政策发布之后，北京市地方补贴的标准终于有了眉目。市科委会同市财政局、市经信委等召开宣贯会，明确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的财政补贴标准将会按照中央财政补贴标准的50%进行，而且两级财政补贴不得超过车辆售价的60%，具体的补贴方案也将于近期发布。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一个44岁的男人在经营中被骗了200万元，他一个人带着家人在深圳住着棚屋，创立了华为公司。他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更没有技术，似乎看谁都比他强，但是他却成功逆袭，用27年把华为带到了通讯行业世界第一的位置。今天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想要跟你分享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的创业故事。1994年，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任正非的父母都是乡村中学的老师，家中还有6个兄弟姐妹。因为父母对于知识的重视和追求，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刻，任正非的父母依然坚持让孩子读书。所以任正非的童年虽然是在贫困当中度过的，但是依然是快乐和美好的。任正非遭受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陡坡，是他在南邮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时候。任正非在一笔生意当中被人坑了，导致公司200多万元的货款收不回来。那个时候，内地城市的月平均工资不到100元，安逸的日子似乎也已经走到了头。这一年，任正非的家庭和事业纷纷出了状况，直达人生的低谷。处在中年危机之中的任正非并没有用太多的时间去伤感，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都在逼迫着他走向一条下海干实事的道路。就这样，深圳少了一个国企干部，而中国却多了一位高科技企业的教父。创业初期，任正非的所思所想并没有太多的理想主义。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一些设备。经过几次经历，任正非萌生了自己干的想法。1987年，任正非注册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卖设备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行业对于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同时他也看到了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43岁的任正非在这个时候决定自己做研发。最初公司员工仅有50多人，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依次排开，床不够就用泡沫板加上床垫代替，所有人的吃住几乎都在里面，不管是员工还是领导，坐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之后再接着干。只不过后来在华为，这成了一种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时的产值就达到了1.2亿元，利润则超过了1000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多人而已。这样的成长速度响应了深圳速度的口号，而这样的一个盛况也只属于那个时代。华为像一匹来自深圳的狼，正在行业当中高歌猛进，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其实只要你有激情、有梦想、有野心、有渴望，什么时候创业都不算晚。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希望任正非的故事也能够给你更多的正能量。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 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有你的人天天在热爱，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是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要做。路上天天都在晒，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是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 我以为要时常的约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看。 您好，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 即日起至三月底，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都可享受整车长达五年的质保。奥吉通奥迪6718787671878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 爱情的滋味此刻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一项通知，要求尽快地破除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瓶颈，培育和打造一批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的养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食药方面，根据食药监总局经过青岛市食品药品检查研究院等四家药品检验机构的检验，标志为上海华英药业有限公司等46家企业生产的54批次的中药饮品不合格。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了5.1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6.2%，是同期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2倍有余。犯困的时候，很多人愿意选择用咖啡来提神，但是近日专家提醒，咖啡不能乱喝，不要为了提神而短时间内大量的饮用咖啡，这样相当于喝了大量的兴奋剂，有可能会导致心脏负荷不了而发生病变。喝大量的咖啡也有可能会引发中风。

诱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沥沥下着心雨，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深地把你想起，深深地把你想起。 别着凉， 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你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人生活。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